喂，你的底片我洗出来了，但你一定要低调，不能让他们看到。 啊？为什么？被谁看到？ 由刘昊然、王传君、高叶、王萧领衔主演的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，以1937年南京大屠杀为背景，讲述一群普通市民为了苟活避难于一家照相馆，却意外冲印出日军暴行的罪证底片。 昨天不能再笑，笑就是汉奸。 在那个连呼吸都要小心的年代，他们用相机记录下活生生的铁证。 现在上到勾选多 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2张南京照相馆电影首映礼邀请柬。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MY。 南京照相馆8月28日，铁证如山，真相永不被掩盖。勾选 We are on track。